如果能够及早识别出大肠癌的症状，及早诊断，就可以提高治愈的机会。 大肠癌常见的病征包括腹部持续不适疼痛、腹胀、饱胀又或者绞痛、大便就带血、又或者带有大量的黏液。 在原因不明情况之下，有腹泻或者便秘问题，并且持续超过两星期，以及体重无故下降和经常出现疲倦。 虽然出现这些症状和病征不一定就代表你患上大肠癌，不过都要尽快找医生进行身体检查，这样就更加安心了。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咧嚟到六点十一分，欢迎你咧继续系一如以往咁样咧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嘅 Beautiful Sunday。Beautiful Sunday 呢个节目咧，星期日咧都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美丽而且轻松愉快嘅早上嘅。不过咧而家疫情咧就好似比较叫做又严重翻啦，大家咧都真系要提高你嘅警觉性啦。希望喺呢一个疫情防控里边咧，大家都可以同心协力，做到咧大家都可以完全系可以同心抗疫啦，令到疫情咧可以尽快咁样击退啊！想拣嚟呢一首作品咧，好代表到我哋香港人嘅狮子山精神，因为呢首歌正正就系叫做《狮子山下》。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免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困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住呢个时间咧，同大家睇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7度。虽然呢个天气咧好似都 OK 啊吓，23度嘅气温加上湿度系90%，不过建议大家咧尽量都系唔好外出啦。 望看彼此心中盼看理想。 好多嘢都是要付出过艰辛和努力才会有回报的。我相信抗疫也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希望我们香港人的团结精神都可以守护着我们的香港，令到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 也赞许，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坐人群里，说话细声到底惊困扰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寞寞坐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自信最怕粉碎我，热火会刺激谁？不太像我的我，担心会午夜睡。Oh, oh. 进食又会恐惧，饶恕口腹有罪， 惊恐惊畏， 痛我也更恐惧。为了三餐一世畏惧，被逼或坚决要做更好的人，创造期望，所以自制恐惧。其实怕失望是谁，还是害怕被赞许？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坐人群里，那样怕碎到底惊丧失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寞寞坐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最怕的竟是我，我有最畏惧谁？世当后善良，喝醉亦不醉。自从逃避天恩会后来，会被妒我的堡垒，未曾承认也爱悬崖废墟。言行极规矩，然后怕面对我心虚，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命途里，奋力去追，要讨好那些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寞寞在路途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好

客厅得我惜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又如离岸十英里，荧幕里贴近你不要被你疏离，限制距离远距离抱紧处理，好想你批准我给你陪伴或跟你，好想至少一晚成为情侣在一起，四面墙内我无运气向来自你，留了座独对空气，通宵线上等你。 送上来自李克勤的新歌，歌曲名字叫做《喂食熊猫》，这个时候听一听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警方昨晚起巡查油尖旺区的多间餐饮业务处所，发现乐士佛台一间楼上酒吧内有多人聚集消遣，向68名涉嫌违反限聚令的顾客，包括36男32女，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有关酒吧台同台之间少过 1.5 米距离，同多过两人同坐一台，警方将向酒吧负责人作出检控。全球确诊超过5700万宗新型肺炎个案，美国的个案超过1200万宗。美国加州将在当地晚上实施宵禁，试图阻止新型肺炎进一步蔓延。宵禁将在当地时间周末晚上10点开始，直至翌日清晨5点，预料措施会实施至到12月21号。如果届时有需要，将会进一步延长。加州94%的居民受影响，不排除部分地区会实施更加严厉的抗疫措施。加州累计超过100万宗确诊，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第二个州份。另外，纽约市亦都实施宵禁，酒吧、食肆和健身中心需于晚上10点关闭，部分学校亦都关闭。20国集团领导人强调，又需要确保各国获得新型肺炎疫苗。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表示，对疫苗治疗和诊断方面取得的进展感到乐观，但是必须努力创造条件，令到所有人都能够负担得起，以及公平地获得这些资源。萨勒曼又表示，同时要做好准备应对未来任何的疫症大流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先做好各自疫情防控，加强交流合作，向其他国家施以援手，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协调整合资源，公平有效分配疫苗。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合作，努力令到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对全体市民进行核酸检测。新华社报道，针对两名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全面启动，对所居住的小区实行封闭管控。下一步，全体市民将在各自的社区单位组织之下开展核酸检测。满洲里市的公共活动场所暂停营业，保障日常生产生活确需运营的场所将进行从严管理。学校、幼儿园和培训机构暂停教学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2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健康，除了注重饮食和运动，还要做足预防大肠癌的措施啊！ 我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的香港居民而家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仲会照大肠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搵专人问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教授，今次抗疫研讨会有冇进展啊？ 当然有啦。你准备一下，我哋呢几日就去香港，同香港嘅合作团队继续研究。 今次我哋会由陆路口岸入境，虽然属于获豁免检疫人士，但系有啲乜嘢要准备噶，教授？ 我哋需要持有当日或者之前3日内有效嘅核酸病毒检测阴性结果，同埋接受14日医学监察。 多谢教授，我即刻去准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继续有嚟自印尼，而家喺香港理工大学读紧书，同埋仲系一位网红嘅 Kali。嗱，知你都好享受喺香港嘅日子啦，放假亦都会周围去。你最中意嘅系咩地方呢 ？Hello， nama aku Kalista， aku dipanggil Kili， biasanya aku dari Indonesia。Jadi aku waktu itu paling suka ke taman bermain yang kayak banyak kartun-kartunnya， itu aku suka banget， soalnya aku emang suka nonton kartun。Terus waktu itu aku sepedaan di Time Metuk， terus aku juga hiking ke Cape de Aguilar， itu bareng teman-teman satu angkatan aku dan itu seru banget。 佢话佢真系好中意去主题公园噶，因为咧佢好中意睇卡通片，而嗰度咧亦都非常有气氛，同埋有好多佢中意嘅卡通角色。除此之外，早前咧佢亦都好开心啊，同同学仔咧一齐去咗大美督踩单车，之后咧仲去咗行学嘴呢一个地方，令佢觉得非常难忘啊！咁你都喺香港住咗一段时间啦，想问下你觉得印尼同香港有冇咩好唔同嘅地方咧 ？Mungkin dari segi agama kali ya, kayak kalau di Indonesia tuh benar-benar agamanya tuh kental banget, kayak semua orang tuh hampir semuanya punya agama, kayak 99% tuh punya agama gitu loh. Kalau di sini kayak aku ketemu banyak teman-teman aku yang mereka nggak gitu percaya sama agama.Tapi itu gak apa-apa sih buat aku, jadi aku gak apa-apa sama sekali. Terus abis itu kayak kalau makan, kalau di Hongkong tuh mereka pakai sumpit, kalau di Indonesia tuh biasa pakai sendok garpu atau gak pakai tangan langsung. Sama paling cara berpakaian sih, kalau di Indonesia tuh gak bisa nih berpakaian kayak gini, harus setidaknya rada tertutup lah, karena di Indonesia tuh lebih tertutup lah gitu. 佢话觉得最大嘅分别应该系香港人咧平时食饭中意用筷子多，而印尼咧多数就会用匙羹或者叉，或者系直接用手食。而着衫方面咧，印尼会比较传统一啲，唔可以着咁少布噶，少少都要遮住佢。最后啦，好想知道你对于香港嘅感觉啊。 Yang paling aku suka living di tinggal di Hong Kong adalah kayak culture-nya itu nggak suka menghakimi seseorang, jadi kayak semuanya tuh yaudah you do you I do me gitu loh, jadi gak minding each other business, gak kayak sok kepo gitu loh. Kalau di Indonesia tuh rada kayak gitu, kayak kadang-kadang tuh sekitarnya tuh kayak toxic atau misalnya kayak ada senioritas something like that. Jadi aku sebenarnya enjoy banget di Hong Kong, cuman salah satu hard timesnya adalah aku jauh banget dari orang tua dan aku kangen mereka gitu sih. 佢话佢好中意香港嘅文化，大家咧接受度好高，可以自由地做自己，你做你嘅，我做我想做嘅，唔似喺印尼比较分辈份。如果做一啲比较特别啲嘅举动，人哋咧就可能会觉得你好奇怪。所以咧佢非常享受喺香港嘅生活。不过有一样令佢唔系几开心嘅事，就系离父母太远啦。佢觉得非常之挂住佢哋啊。绝对明白 COVID-19 咧，令到好多嘅爱人分隔异地。咁希望咧疫情可以快快过去，大家顶多阵，记住呢段时间要继续互相支持啊。今集多谢晒 Kali，Thank you。 jatuh cinta memanglah indah seindah mawar merah yang merekah membawa diriku hanyut dalam rekahannya kau buatku terbuai oleh asmara seakan ku tak ingin pergi darimu ku taruh semua mimpi dan harapan hanya pada dirimu ku merasa tenang awalnya 好啦，这个时候正式听下大家的电话先。第一位朋友的名字很得意的，早晨 Double。 早晨啊 ，Bobby。 早晨，你几好嘛？ 好啊，好啊，你好嘛？ 我都 OK 嘅，都几好。 我日日听住你都 OK， 几好。 系咪啊？咁就好咯，多谢你支持先。咁点解打电话嚟嘅？ 因为我家 姐今日生日啦，正日。 哇，咁你真系好有缘分、啊，正日可以打到电话嚟啊！ 系啊，我今朝好早起身已经打啦。 家 姐叫咩名啊？ 我家 姐叫江翠英，佢系我第四个家 姐，系啦。今个月我哋好屋企人咧，好多人生日啦。 你慢慢讲啦，咁 系咯系咯，你容许我嘛？ 好好好，有边个生日先？今个月 我第四家 姐今日正日啦，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啦，永远幸福啦，快乐啦。 系 咁佢个仔咧就系呢个月生日，佢个新抱佢个仔阿 Ben 啦，佢个新抱 Erica 啦。咁佢个女婿啦，何志刚啦， 佢净系佢一家都好多啦， 系啊系啊，所以我要慢慢， 你慢慢，你慢慢。 佢嘅外孙何俊贤啦，都系呢个月生日嘅。咁我第五个家 姐咧，佢一对仔女都系呢个月生日。咁佢个女系何善仪啦，佢个仔系何君雄啦。咁仲有。我唔知道有冇漏到 先，唔紧要嘅。 仲有我细仔个女朋友啦，都系呢个月生日嘅，系Hannah， 佢叫做系啦。咁我都希望佢哋个个都幸福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样啦。 最紧要身体健康，而家真系 系啊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大家都要真系小心防疫咯， 是啊、 真系冇办法。本来我哋咧每一年今日咧都会同我家 姐一齐，大家 gathering 庆祝嘅。但系今年咧就取消咗啦。 系，因为我见你，如果你话有咁多个家 姐咧，即系屋企如果要聚埋一齐嘅人数都唔少。 系啊系啊，好多系啊系。因为我排第八，所以咧。 哇！咁你仲有冇细佬妹啊？ 啊冇啦冇啦，最细我啦已经。 哦，咁你觉得自己系咪真系会好被照顾嘅？如果做最细嗰、那个？ 是的，我的家 姐好锡我的，我有一个阿哥啦，其他全部家 姐啦。我哋大家都以前都好多 gathering 嘅，而家就冇啦。 系咯，而家难啲嗬。 系咯系咯，喺电话啊或者系喺 WhatsApp 嗰度大家倾偈啦。 而家个个都转晒做呢啲平台嘅通讯，即系个个都即刻叻咗，即系用嗰啲嘅软件啊程式嘅时候。拍啲相可能都靓咗，因为已经习惯咗，咩都要拍张相 send 出去先至可以沟通到。 系啊，好彩有呢啲咯，如果唔系大家都真系会疏远。不过唔会嘅，大家亲情嘅话咧就真系唔会嘅。 转个方式啫，只系即系少咗见面系见唔到，即系但系唔代表嗰种挂心啊，或者大家嗰种联系会疏咗啊嘛。 系啊系啊，每日都会睇下大家做紧啲乜嘢啊。或者煮咗啲咩餸啊，大家又研究一下咁样傾下咯，都冇辦法噶咯。呢個疫情 其實咧，而家呢個模式習慣咗咧。如果將來呢疫情擊退咗之後咧，多咗見面同聚會，但係又會因為呢種習慣咧多咗咧，可能大家個關係會再密切咗，因為平時都 keep 住通訊噶啦，然後再加埋可以見面同聚會，咁啊第時就會變咗係咁嘅模式咯。 好，係咯，係咯。 咁啊，祝你屋企人咧個個十一月生日嗰啲咧都可以生日快樂啦！最緊要個個都身體健康，開開心心。 係啦，冇錯，最緊要真係個個身體健康啦。世界和平啦，同埋 希望快啲可以打走个疫情。 系啦系啦，咁我又唔想话阻住咁多人打电话冇 quota 佢哋。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Double， 一年一度，多谢你啊！我一年一度打你，我日日都听你噶 ，Bobby。 多谢你啊！咁我都会好记住你啦，你个名咁特别。 多谢晒，多谢， 多谢晒 Double 电话。 好高兴你哋播到我出嚟啊！ 好啦，多谢晒你啊，真。 Okay, 好，拜拜。 唔走你啦， 好，唔好客气，拜拜。十一月份生日嘅人咧，的而且确好似都几多，我哋自己身边同事咧都唔少系十一月生日噶，唔知道系咪真系咧？即系好多人就话啊，系咪因为圣诞节嘅时候咧，咁啊差唔多隔咗九个月、十个月咧，啲 B B 就出世啦。咁好多人就讲笑咁样讲，咁啊唔知道系咪真啦。咁但系今个月出世嘅人咧，我觉得都几好嘅，都几勤力嘅。咁啊，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勤力啲去做呢啲疫情防控，希望可以快啲咧击走个疫情啦。听听下个电话咯，早晨，阿 Ann 早晨， 早晨啊 ，Bobby， 早晨，点解打电话嚟啊 ，Ann？ 今日是我个女正日生日啦。 是啊，你个女叫咩名啊？ 我女叫 佢叫 Quenny 吓 ，Quenny 系咪啊 ？Quenny 啊 ，Quenny 哦，好特别喎、哦。 系啊，佢系佢个名转过去咁样译到英文噶。 我、哦、自己改噶， 系啊系啊系啊，自己改噶。 咁系咪因为中文名？啊、哦，咁都谂唔到 Quenny 嘅中文可以系乜嘢？ 佢尾字系个君。 哦，个君字。 系啊系。 哦，所以就有少少好似特别啲嘅音啦。 系啦系啦系啦， 都几得意啊！ 咁我个女咧就今日正日生日，咁佢咧就喺瑞典嗰度住噶。 哦，佢移咗民啊，本身。 佢系跟佢老公过咗去嗰边， 哦，即系嫁咗过去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咧咁啱咧，今年佢就正日生日。咁我咧就成日听你嘅电台啦。咁啊咁啱今日又系你做主持啦，咁我就。啊，可以打电话嚟就祝佢生日快乐，愿望成真。 系，佢哋嗰边有冇听香港收音机啊？你知唔知？ 你话 佢哋嗰边有冇听住香港嘅电台？ 有啊，我 都有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啲 fans， 哇，好犀利！ 系啊， 真系好啦。咁我哋知道，原来我哋都有听众系可以哇去到咁远嘅。 有，我有好多朋友喺外国都。其实他们都有听，因为自从网上可以听到，他们就成日都是听你们的电话的。 嗯，是啊是啊，现在很方便，是啊是啊，即是手机程式又得啦，上网听得。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呢就顺便祝埋我个仔，他叫 Tommy， 就祝他呢就事事顺利。就祝他们呢就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同埋开开心心。 嗯，好啦，咁希望个个都收到晒你的祝福啦。 我亦都祝世界和平，祝埋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啦，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Ann。 好， 好啦，拜拜， 多谢你， 好，拜拜。好啦，我哋咧要听一听今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听系边个先？早晨，霍女士，早晨，早晨。 系，我想祝咧我个儿孙女，佢叫正贤，佢系今个月嘅11月12号生日，咁我妹妹咧就系11月14号，佢叫燕兴，而我仲有个儿孙仔咧，系11月17号，佢叫浩然。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开心，同埋亦都祝疫情快啲走开，我哋唔好再喺我哋身边缠绕住，因为实在成年啦，就嚟真系好辛苦啊，觉得 系啊，个个都好似话惯咗同个疫情共存，但系呢一种习惯咧，大家又好唔中意，大家都好想快啲整走佢，等我哋可以咧、 啊、 舒舒服服 啊！戴口罩真系好辛苦。 系啊系啊，但系你有冇开始即系发觉？而家都出咗好多口罩款式啊，会唔会都为自己啲口罩张罗下，买啲新款，等自己冇咁闷啊？ 咁啊唔会、啊， 都系务实为主嘛。 好多染色嗰啲咧，又有咩致癌啊？成更加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唔好乱咩呢啲太危险啦。 嗯，啱啊， 其实都系想安全嘅啫。 系啊，个、啊、用途最实际嗬，最紧要就系保护到自己啫。 系啊，系啊。 嗯 我想讲咧，10月25号咧，圣诞节嗰日咧，我仔嘅女朋友生日，我儿孙仔亦都生日，佢叫子龙。 啊，叫子龙，系儿孙仔定个仔嘅女朋友叫子龙啊？ 二孙仔叫子龙， 啊，咁仔仔女朋友， 仔嘅女朋友叫莎莎， 哦，莎莎， 佢哋都系10月25号生日，祝佢哋圣诞节快乐，生日快乐。 嗯，会唔会一齐庆祝噶？你哋 唔会噶， 通常呢啲大事大节都系佢拍拖嗬。 系啊系啊， 你有你拍拖，佢有佢拍拖， 系啱， 都系嘅，即系呢啲节日好多时都系噶，当系一个名堂出去轻松下啦，咁但系可能今年就比较特殊啲啦，可能真系大家都要留喺屋企嗰度欢度圣诞都唔定啊，我估下。 真系，好似我仔生日嗰时咧，从来未试过同佢庆祝生日噶，因为多数都同啲朋友一齐，哇，今年可以好开心同佢正一可以庆祝生日。 哇、哦，咁你又好开通喎、啊，通常啲爹哋妈咪都会争翻一个，即系一系新力，一系旧力咁样噶，你又唔会嘅、 啊， 你会俾佢自己出去庆祝。 翻工咧好难就时间啦。 哦， 系啊， 咁你算好开明噶啦，因为咧好多都唔系噶。好多都会觉得，就算几难就都一定就到嘅一餐饭嘅时间啫。咁 哦，其实好多时都可以食到饭，只不过系正一嗰日就比较难啲咯。 哦，都系系 陪朋友啊，陪女朋友噶嘛。 但系而家好多人都唔食正一啦，因为咧通常咧嗰啲大时大节咧，嗰啲套餐咧比较贵啲啊，所以咧啲人就会觉得，如果真系啲正一咧，大时大节咧，反而留翻喺屋企自己煮啦咁。同埋加上而家疫情嗰个新常态，我谂大家都惯咗唔好出街食饭咯，真系。 系啦，而家真系少咗出街食饭，因为而家咁样得翻四个人啦，仲更加难。 咁但系你有冇研究咗啲新菜式啊？喺屋企自己 冇所谓啦。 系啊，好多人就话即系呢个时候就变咗做呢个疫情境底下嘅厨神啊嘛，即系学咗好多新菜式可以煮俾屋企人食啦。 其实我日都要煮饭噶，而家就帮咗妈妈买餸咯。系啊，有时整嗰啲餸咧都攞啲过嚟俾阿妈食咯，阿妈就唔使一个人住，又专登要自己煮咯。 系，同埋都可以减少一个人嘅外出咯。即系如果可以啊，你煮埋俾佢，咁佢变咗可以少去一次街市。 系啊，系啊。 咁佢 又可以食到啲佢自己唔会煮嘅嘢。你知一个人整得几多啊？如果炆一碟嘢嘅话，又比较。 哦，系，个份量又难啲预可，同埋如果你咧煮多一个人， 吓。琴日先整咗豉油鸡翼同埋萝卜炆牛腩同埋牛筋俾佢食， 哇，几好喎、啊、又， 系啊， 有时都系噶， 中意食， 即系多啲人嘅份量咧，反而可能可以买多一个送大个份量嘅，可以减啲多啲花款咯。 系啊，系啊，系。 嗯，好啦，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咁希望个个咧今个月生日嘅你识得嘅人咧都可以一样咁开心啦，同埋咧最紧要个个都身体健康。 系啊，健康系无价宝。 冇错，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拜 拜， 拜拜。 一起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哪里始终你我紧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长你说出口。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便能硬落。 有时候你都不是孤单一人的，

早上时间嚟到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我林慧之外咧，都有格先生。 林密巴基格 Barbie， 林密巴基格先生， 林密巴基得蚊得嘛？ 咁啊，今朝早咧，你自己翻嚟嘅时候有冇落雨咧？ 就已經停咗啦，但係見到啲地上面咧，都係仲係有啲濕濕地嗰啲 spots 嘅。 我今朝翻嚟嘅時候都係見到咧，即係地下濕曬，咁我仲喺度諗，使唔使翻轉頭拎翻把遮咧？咁，但係跟住望下個天，咦，冇落雨，不如搏下啦。咁諗住公司如果有有遮都唔緊要嘅，咁於是就照上咗車，就照翻咗嚟，就照冇翻嚟攞遮啦，咁樣咯。 哎呀 ，Mary， 但係你個位真係有遮嘅嗬？因為 有嘅有嘅， 有時冇噶嘛。 依家應該都仲有嘅，因為咧之前借咗俾人啦，又自己帶咗把翻嚟，咁然之後又有一把漏咗喺公司咁樣咯，咁所以就應該長期都有一把後備遮喺度嘅。我相信啊，如果我冇唔記得咗自己已經用咗嘅話，不過我都已經諗過嘅，即係最多咧就可能要睇下用咩方法走咧，就唔好揼到雨咯，咁都應該 OK 嘅。 但係呢度都有得借嘅，格拉比，因為咁多人應該都一人都有一把。 個問題係要有人喺公司話到俾你聽嗰把遮必先咯，而唔係你諗住你估你揾到啊？未必揾到㗎，格先生。不过即系有时呢样嘢系真系大家要注意嘅，即系今日咧都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同埋干燥，咁就未话会有雨，咁啊希望今日嘅天气咧都叫做好啲啲啦，话晒都系一天嘅假期。 Iya sih, jadi kalau seandainya kakak-kakak mau keluar sih hari ini rada mendung ya. Tapi kalau seandainya untuk jaga-jaga bawa aja payung, mana tahu ya. Untuk kalau seandainya ada, enggak dibilang hujan masih sih, tapi rada mendung. Tapi kisah dia lah, kalau seandainya yikcheng lah, kalau seandainya yikcheng lah, kalau seandainya yikcheng lah, 好似有啲上升嘅趨勢嘅時候咧，建議大家咧都盡量唔好出街啦。琴日咧，我自己格格都好主動咁樣話，不如即係今個禮拜日咧，如果我唔出街咧，同你哋一齊活動啊，你哋有冇特別嘢要做啊？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 因為格拉比個格格都已經喺香港實在太耐啦，要行嗰啲地方咧，應該佢都行曬咁滯噶啦。同你哋有個大家一個活動咧。分分鐘咧會有新嘢咯，如果自己出去咧，分分鐘都係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咯。 我哋都的而且確之前即係早一排啦，有同佢去過一啲活動嘅。咁但係就真係我諗疫情咁耐咧，淨係去過一次就只係。咁而嗰一次咧都係已經叫做短期內唯一期一次啦，亦都暫時唔會計劃下一次啦。而家呢一段時間咧，我自己都好小心，即係有啲乜嘢盡量都留喺屋企咯。如果唔係話如非必要要外出去買嘢啊，或者係要即係有啲乜嘢要出去做咧，我都盡量唔想出街啦。特別係因為屋企有小朋友啦，更加要注意一樣嘢就係真係唔好咧假日嘅時候去人多擠迫嘅地方，因為你即係出去逼一逼咧，尤其是而家咧即係雙管齊下兩樣嘢夾擊住啦嚇。除咗話疫情之外咧，亦都係有呢個上呼吸道感染啦。咁真係奉勸大家啦，就算你係大人好。小朋友好，长者好咧，真系唔好去人多挤迫嘅地方啦。同埋记住咧，有啲新嘅措施都系实施咗，譬如嗰啲限聚令嘅人数啊，或者好多嘅处所咧都已经系唔再开啦。咁所以咧，即系你都要留意一下，会唔会其实真系咧喺屋企揾节目咧，仲可能多姿多彩过你出街啦。 show your bang bang you. Gonna treat them bad again with your foolish bang bang. Revelation, presentation. You know you're the man who's getting all this beating drum. Let's celebrate this fire, boom, boom, boom. This is the time, you're the flower, so just boom, boom, boom. It's a fire, fire, it's a celebration. Fire, fire, let's get information. Bersama kita tak terhenti mancarkan energi ciptakan kesemua.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莎。 格先生，你平时喜不喜欢赏花的呢？真的 花都喜欢的。 那在印尼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留意印尼的花的呢？ 印尼的花都有的，有一隻真的比较正的那些，又有得看又漂亮又香。 嗯嗯，是什么花呢？ 茉莉花。 哦，咁呢一个花有咩咁特别啊？ 因为真系印尼都几多下嘅，同埋咧，另外一样嘢就佢真系国花嚟嘅。 嗯， 唔啱啦啲。 点读啊？你讲一次。 莫拉蒂， 莫拉蒂 系啦，好多啲人个名字都可以用呢一个字嘅。 诶，但系莫拉蒂系咪后边仲有另一个字系 P 字头噶 ？P 字头应该唔系摆喺前边嘅，系布雅即系花。 布雅 莫拉蒂， 莫拉蒂。哦，布雅莫拉蒂。 嗯 嗯，呢、這个就系叫做茉莉花啦。 冇错。 咁啊，点解突然之间会问你這件事呢样嘢咧？咁就系因为咧。我哋如果習慣聽開我哋節目嘅聽眾咧，都知道我哋每一年咧都好多時啦，唔係一定啦，好多時咧都有啲禮物送俾大家嘅。咁啊，今年咧都唔例外啦，聖誕節未到啊嚇，十一月就喺而家。但係咧都有一啲少少嘅心意啦，可以送俾大家嘅。格先生介紹一下， 有係咪月曆啊？ 冇錯啦。 因为月历就是一个月一个月那些啦，就是十二版那些，那就是有个月历送给大家的，那就里面呢就个特别呢，就是因为是有一版，就是一月的时候呢 有印了 印了什么呢？ 就是印了我们两个的Q 版麦头在这里的。那因为呢其实呢就是都要多谢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啦，同埋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合作呢，那就找了插画家 Carmen M 呢，就创作了这个 Q 版版嘅 DJ 插画月历。咁其实除咗我哋节目之外咧，其他嗰十一个月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噶，咁样。咁不过咧，一月份咧就系、是、我哋 Beautiful Sunday 啦。咁所以咧就会见到阿格先生啦，同埋我嘅 Q 版样就喺个月历嗰度嘅。 好似啲你觉得系似乜嘢国家嗰啲Q 版样咧？ 我真的衡量不到，总之就是 Q 版啊， 都 OK 的，都 OK 的。 是啦，咁但是呢，如果大家打通电话，电话号码是几号啊？ 一八 7-2-3-8-8 系啦，咁而家可以开始打电话嚟噶啦。咁咧就要答啱问题先至可以咧领取到呢一个月历一个噶。咁个问题就系啦，到底我哋月历里边咧主持人嘅月份画嘅系乜嘢印尼特色嘅植物咧？咁一月份咧嘅特色植物咧就系、是。交俾阿格先生介紹一下先， 就呢個係印尼國花啦，咁、就印尼民族叫做 Bunga Melati 啦嚇，或者係白，但係即係茉莉花就係印尼嘅國花啦。就一月咧就係、是、中間嗰度咧就係、是、會畫咗呢朵花嘅，同埋個一月下面咧就係、是、有我哋兩個個樣嘅。 是 Q 版样来的。 Q 版样。 所以大家记住打通电话 1872388, 就答啱这个问题。问题就是到底一月份我们那版印了什么花在这里呢，那就可以领取到月历一个啦，可以打电话来啦。 Berbicak di atas semua harapan tentang diriku Melewati semua, menghadapi semua rintangan Jangan pernah menyombongkan diri di hadapan mataku Karena itu semua tak akan berarti bagiku Jangan kau besar kepala 今次十二个咧系黐埋一齐，冇得分开嘅。 单独发展嘅时候又各有支持者，但只要一走埋咧就系、是、一体。Mira 为咗两周年推出嘅单曲，多谢镜迷同埋组合间嘅扶持。作曲吴林峰，填词 T-Rex， 编曲 Ariel Lai， 监制 Apple Chang。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ira One and All。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陆陆续续咧都好多人打电话嚟啦，咁所以咧，如果真系想索取阅历嘅朋友咧，就要耐心啲等候啦，因为接电话同埋登记资料咧都需要啲时间。 冇错啦，咁就真系打电话上嚟咧，都要准备要答问题嘅喎。 系啦，记唔记得个问题乜嘢咧，格先生？ 嗱，就要讲啦，嗰、那个阅历我哋过一个月份嘅咧，系印咗乜嘢花？ 就系、是、咩花呢？ 乜嘢花呢？茉莉花，是印尼国花嚟嘅。 系头先，格先生都 show 俾我睇，原来印尼人即系结婚嘅时候咧，嗰、那个服饰咧都有茉莉花嘅出现嘅。 系啊，因为咧好多咧系啲新娘咧就系、是、个头饰嗰度咧系会摆啲茉莉花，或者咧个头两边咧左右嘅时候咧都会去嗰度有一串茉莉花，系啊摆喺个头做装饰嘅。 但系原来即系所谓嘅头侧边一串串咧，系真系穿起咗一朵朵，然之后一串整串整串嘅花咧，即系白色咁样做头饰嘅嗰啲吊饰啊，直情系叫做 系啊，系有个洁净啊，同埋 simple 啊，但系 elegant 啊，咁样嗰啲咧，你要译翻啊。 冇错，中文咧就系纯朴啦、纯洁啦，同埋优雅嘅气质嘅， 就系呢啲啦。 冇错啦，咁啊，所以咧，即系打电话嚟啦吓，18723588啦。 Satu saat setiap waktu keringat basahi tubuh ini saat yang ku tunggu hari ini ku buktikan ku yakin aku kan menang hari ini kan dikenang semua doa ku panjatkan sejarah ku persembahkan terus fokus satu titik hanya itu. 7 2 3 8 8，如果你都想索取我哋嘅阅历嘅话咧，就记得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咧就可以攞噶啦，18723888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政府首次就相关规例下的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11月1号至11月21号曾经去过14间指明跳舞场所的人士，需要在星期二或者之前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说，本地疫情急速恶化，近日同跳舞活动和场所相关的群组确诊个案数目大幅上升，涉及确诊个案分布全港各区，部分人士并无病征，显示社区已经存在众多隐形传播链，政府必须果断行动，尽快截断病毒传播链，强制有关人士接受立即接受检测，以免延误诊断。另外，政府考虑到部分市民担心接受检测确诊之后会影响生计，将会为本地感染确诊的市民提供一笔过5000元的一次性津贴，详情稍后会由劳工及福利局公布。警方昨晚起巡查油尖旺区的多间餐饮业务处所，发现乐士佛台一个的楼上酒吧内有多人聚集消遣，向68名涉嫌违反限聚令的顾客，包括36男32女，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有关酒吧台与台之间少过 1.5 米距离，以及多过两人同坐一台，警方将会向酒吧负责人作出检控。因应香港近日的疫情，香港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押后两星期启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强调，今次是负责任的决定，亦都是两地政府的共同决定。政府发言人说，近日香港的疫情急速恶化，预计短期内疫情仍然严峻，押后启航日期是要减低为旅客带来的不便，以及行程安排上的不确定性，下个月初会就启航日期作出最新的公布。新加坡交通部长王月康说，他是在昨日下午和邱腾华讨论之后作出有关的决定。王月康说，完全理解旅客会有几失望和沮丧，但双方认为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出发，这个是最好的安排，航空公司将会和旅客联络。20国集团领导人强调，有需要确保各国获得新型肺炎疫苗。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表示，对疫苗治疗和诊断方面取得的进展感到乐观，但必须努力创造条件，令所有人都能够负担得起，以及公平地获得这些资源。萨勒曼又说，同时要做好准备应对未来任何的疫症大流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救足全球抗疫防火墙，先做好各自疫情防控，加强交流合作，向其他国家施以援手，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协调整合资源，公平有效分配疫苗。习近平强调，中国愿意和各国加强合作，努力让疫苗成为全国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收睇行政长官嘅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喺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喺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新型 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再升至超过20宗。社会高部长陈肇始强调，如果市民唔严阵以待，第四波疫情将一发不可收拾。政府以特定群组、强制检测同限制 staycation、酒店度假房间人数等措施应对，你预计成效系点？旅游气泡同回港以新政策又可唔可以顺利推行？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同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正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二台通识60秒， 你去旅行嘅时候，中唔中意去动物园睇动物噶？ 我唔会专登去咯，除非有啲好特别嘅动物，咪会去咯。你有好介绍啊？ 嗱，如果系印尼嘅科莫多龙，吸唔吸引到你先？ 你讲紧世界上最巨型、最古老嘅蜥蜴科莫多龙啊？我知道佢哋住喺印尼嘅科莫多岛同埋林卡岛，现时大约剩翻5000多只，所以好珍贵噶。 最近当地政府又宣布会将林卡岛重新规划同兴建一个科莫多龙主题公园。 我知林卡岛是原始生态地区，从来没有进行过大型的开发建筑。如果真的有重新规划工程，岛上面咪会突然多了很多噪音和废气咯。那些科莫多龙捱不捱得住的？ 印尼政府说今次开发过程中不会伤害到任何科莫多龙。而兴建公园是保育的一部分，并不是外界所讲的破坏科莫多龙栖息地。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视讯 二台通识60秒。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咁啊，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噶，最高气温咧约27度。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都系稍凉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系90%。 Nah, hari ini temperaturnya sekarang 23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90%. Hari ini berawan dan juga di pertengahan hari akan cerah dan agak kering.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7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Dan perakiraan cuaca mendatang beberapa hari ke depan juga cerah dan akan lebih kering lagi humiditasnya. Dan juga ada cuaca pagi dan malam itu, jadi pagi dan malam agak adem. Dalamnya lautan akan kuwarungi, gunung yang menjulang pastikan ku daki. Rintangan yang datang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这个时候呢交给格先生跟我们讲一些重要的资讯。 Ini hasil dari tempat diskresioner SD1 itu akan keluar tanggal 23 November hari Senin ini untuk semua sekolah pemerintah dan sekolah yang dibantu. Jadi untuk anak yang nanti masuk SD di September 2021 ya. Jadi orang tua diingatkan untuk membawa kopi dari formulir aplikasi untuk masuk SD1 dan mengecek hasil permohonannya di sekolah yang mereka telah masukkan permohonan. Jadi pendaftaran untuk anak yang sukses masuk sekolah tersebut harus dibuat tanggal 25 atau 26 November, Rabu atau Kamis, waktu jam sekolah. Kalau tidak bisa pergi pada saat itu, harus menghubungi sekolah untuk membuat pengaturan alternatif. Kalau enggak, dianggap tempatnya itu sudah angus. Jadi harus bawa juga dokumen yang dibutuhkan. Jadi untuk anak-anak yang belum mendapatkan tempat di tempat diskresioner ini, boleh nanti mencoba untuk central allocation atau alokasi sentral. Nanti akan mulai ya di Januari tahun depan, yakni 30 atau 31 Januari. Dan setelah itu boleh nanti mendapatkan tempat sekolah SD di sentral alokasi ini. Untuk pertanyaan ya boleh telepon ke Biro Pendidikan tentang masuk SD1 ini di nomor telepon 2832-7700. Pandanglah ke depan, kau lihat ufuk fajar harapan. Kita hidup dalam persahabatan, kita melangkah menuju kemenangan. Matahari bersinar benderang, menyinari cita-cita gemilang. Walau mendung datang menantang, kita segar.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呢、这个时候咧，格先生都有啲关于关爱基金嘅资讯咧，要同我哋讲一讲嘅、哦。 Jadi ini ada dana peduli masyarakat yang memberikan tunjangan satu kali untuk orang-orang dari keluarga yang berpendapatan rendah sejumlah 10.000 Hong Kong dolar. Jadi orang dari keluarga yang berpendapatan rendah dan juga yang baru tiba di Hong Kong pun yang umur 18 ke atas yang telah berada di Hong Kong kurang dari 7 tahun boleh memohon. Jadi sudah memulai aplikasinya itu diterima dari September 27. Jadi permohonan online ataupun yang dalam bentuk kertas bisa diterima dan juga nanti pembayarannya bisa langsung ke rekening bank dengan satu nama satu orang ya dan juga pembayaran lewat cek. Jadi permohonan ditutup Desember 31 ini. Kalau ingin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di www.communitycarefund.hk atau telepon 3988-1810. 係啦，咁啊有關呢一個申請嘅相關資訊咧，可以打电话去查询的热线电话是3988-1810。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都有啲疫情相关资讯咧，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喎，格先生。 Benar, karena sekarang ini juga tetap harus ingat ya pesan-pesan kesehatan untuk melawan COVID-19 ini ya, karena masih juga belum selesai perang kita melawan ini. Jadi pertama karena juga kasus-kasus juga masih tetap ada, jadi kita harus ingat harus social distancing, jangan terlalu dekat, jadi jaraknya minimal 1 meter lah dari orang lain, dan sedapat mungkin kita hindarin keramaian dan kerumunan, dan kontak fisik, jabat tangan, dan lain-lainnya kita juga kurangi saja, dan sering-sering bersihkan tangan. Jadi kita bisa cuci tangan kalau ada fasilitas sabun dan air, minimal 20 detik ya, dengan seksama kita bersihkan tangan, punggung tangan, jari-jari, bagian kuku, dan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 cuci tangan, boleh pakai cairan pembersih tangan dengan kandungan alkohol ya 70-80%. Jadi kalau kita keluar, kita juga pakai masker yang benar, terlebih-lebih dalam transportasi umum dan tempat yang ramai. Dan pakai masker juga harus yang benar dong, jangan menutupi hidung, mulut, dan dagu. Dan kalau seandainya kita sudah pegang-pegang masker pun, harus ingat bersihkan tangan dengan hand sanitizer. Jadi kalau misalnya kita batuk, bersin, ya juga harus tutup hidung dan mulut dengan tisu, dan buang tisu kotor atau masker bekas juga dalam tong sampah yang tertutup. Dan di rumah pun kalau kita lagi bersih-bersih ya, kita juga bersihkan dengan benar, dan terlebih toilet ya kita harus tutup dan sebelum kita bilas, dan siram pipa U-trap pembuangan air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ekitar 1 kali 1 minggu. 系啦，咁啊，提一提大家啦。虽然今日咧假期，咁但系咧，因为而家疫情咧都叫做系颇严峻啊，所以如果可以避免嘅话咧，就尽量咧唔好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啦。如果可以的话咧，即系尝试留喺屋企揾一啲娱乐做下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睇下书啦，揾啲嘢学下啦，或者同雇主一齐研究一下啲新菜式咯，都可以试一试嘅。咁啊，今个礼拜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朝早6点到8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嘅，拜拜啦，贾先生， 拜噶拜。Kita di sini untuk menang, karena itulah kita datang. Jangan cepat merasa lelah, jangan berhenti untuk melangkah. Tak jatuhkan aku.